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74面。从第二段看起，就是第七行，成佛以来于今世界，在第一品，前面一段呢，介绍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属于医报。后面一段呢，介绍弥陀的名号功德，属于正报。义正都是称信的功德，所以不可思议。黄念老讲密室里面精彩的开始，都记录在此地，让我们对于名号功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念佛功夫之所以不得力，实在是对于名号缺少认知。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智难行易也。在这么多年当中，证实他这句，他老人家这句话。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凡夫成佛确实不难。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3000年前的事情，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1300年前的事情，在中国告诉我们，凡夫成佛了，在一念之间呢，一念正你就成佛了，一念邪你就堕落到凡夫了。凡夫里面也有正邪，这个正要跟大乘比呢，那还是算邪。大乘要其如自信，才是正中之正。六道里面的正，是果报是三善道啊。六道里面的邪，果报在三恶道，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世尊也就是为这桩事情，用知难行易，知那就是要教学，要用这个手段，这个方法 帮助大家觉悟啊，帮助大家明了诸法实相。这是世尊真实智慧，对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啊，把真相讲清楚了。宇宙之间第一大善，第一大福德，就是念佛啊。第一次我们讲名号这一段讲得很详细，好像讲了六个小时啊，讲了三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真正知道了，真正明白了，你才会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是出世间第一真实功德。一教经上世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在前面也读到这个经上所讲的止心一处啊，止心止心是一个意思啊，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只是阿弥陀佛，无事不办。你转凡成圣都能办得到，何况其余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佛讲清楚了，祖师大德注解也清楚了，我们也尽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有没有听懂的呢？不多。听懂了，真正能回头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的人有几个呢？更少了。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他就成佛。为什么这么难？世出世间一切法放不下了，在六道里头名闻利养放不下啊，所以纵然把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搞清楚搞明白了，眼前的小利舍不得放下那往后的大利益了，就没有份了啊！往后这个利益太大了，不但是往后现前得到啊，所以真正能一闻情悟啊，听了之后他就明白了，就觉悟了，真放下了，真干了，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确实叫英雄豪杰，大神大贤啊，这说明凡夫做不到，他能做到。 啊，那怎样才能够真搞清楚、搞明白呢？放下就行。放不下，永远搞不清楚，永远搞不明白。真正学佛的同学要知道啊，事出世间事，小事啊，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没有大事啊。出不了轮回算什么大事？出不了十法界也不算大事。《法华经》上说的，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佛不轻易出现在世间的，出现在世间一定有大因缘。啊，什么大因缘呢？办大事，办大事就是这个时代确实有众生跟师父了。啊，他应该成佛了。佛才示现在这个世间呢。一个人也要度啊，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旁听的，能听多少算多少，啊，也都算是有缘人啊。阿弥陀佛，成佛了，成佛最简单。最直接、最稳当、最快速的方法，无过于念佛。啊，念什么佛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世尊介绍给我们，十方诸佛都赞叹，十方佛赞叹。换一句话就是，十方佛都赞叹，都赞成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换一句话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劝告啊！啊，我们要不要接受？要不要听话？啊，真接受，真听话，就得万缘放下。自己成就，然后再度众生。自己没有成就，就不能度众生。啊，你用尽了力气，众生对你不相信，没有信心。啊，佛在经上讲过，自己未度而能度他。无由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自度，释迦牟尼佛十九岁就应该出来度众生了，何必要等三十岁成道以后呢？啊，成道之后还得看缘分，缘分没有到还不行。啊，慧能大师24岁成道了，他真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那个时候的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见心成佛了，五祖将衣钵传给他，告诉他隐藏起来，缘不成熟，他在猎人队里面隐藏了他的身份15年，15年之后社会大众把这个事情忘记了，缘成熟了，他出现了。禅宗立刻就兴旺起来了。宗门如是，教下也不例外呀。没有大开眼界，还是不能度众啊。净宗比较特殊，但也不例外。你看净宗历代这些祖师大德，他自己没有成就，他怎么能教人？事出事发没有例外的。现在成就特别困难。为什么呢？没地方休息。真正清修的道场没有。印祖希望于后人呢，真干呢，他老人家所提出的小道场，同参道友不超过20人，你的心才能够转。决定不向外攀援，20个人的小道场，有2-3个护法就够了，来护持你，一般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真正晚缘放下了，一心专念了，20个人通通成就了，都往生了，这个小道场成就了20尊佛，还得了吗？道场的成就不是说富丽堂皇，金碧辉煌，人众很多，很热闹，不是，那是热闹道场，那不是佛道场。佛法道场清净庄严，你进去什么都看不到。佛道场的庄严，看这个里面开悟的多少人，正果的多少人，往生的多少人，这庄严。不是人多热闹。我昨天晚上有国内同修打电话告诉我，他们看到了有人用我的名义化缘，说我今年要在联合国办一个活动，需要钱用。我应送四库回药， 啊，献送啊过学之药跟唐太宗的群书之药，没错，是有这个事情。制药已经印好了，啊，会药，四库会药，大概九月就可以交货了。我告诉诸位，钱通通付清了，我一生没有花过元，没有趁手问人要过一分钱。我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呢？我告诉那些大福德的人，现在有个机会，需要每进几百万，你们愿不愿意做？我化缘只化一个人，我才不化小缘呢。啊，有人出，这个事情做成了；没人出就算了。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凡是在外面撒广告要钱的时候，把银行账户开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那都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呐。啊，过去我有中国身份证，在中国可以讲经，可以教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家乡庐江的时候，好像开了是两个户头还是三个户头，我记不清楚了。现在身份证回去收回去了，我们属于境外人士，回国去观光旅游探亲访友许可没问题，讲经教学决定不可以。啊，那我们的一生生命就是在讲经教学。啊，那诸位就晓得了，我不能回国，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国内啊，有任何活动用我的名字，大家知道全是假的，啊，你们愿意供养他很好，与净空法师不相干。我做了好多次的声明，诸位应该明白。啊，往庐江那个户头寄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在用。啊，所以希望同学们要了解。啊，我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啊，我一生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要做什么东西，钱摆在那现成的都有，不是说我化缘做事情，我不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叫攀缘。啊，你天天为这个事情操心，清净心没有了。啊，妨害清净，决定不能干，再好的事情都不可以。佛菩萨教给我们的，老师教导我的，啊，一生依教奉行，决定不错啊！世尊一个道场也没有啊，我这一生也没有道场啊，啊，每一个道场他们都有组织，有董事会的组织。啊，澳洲净宗学会，我在这里还挂了个名，什么意思呢？为他们办事方便起见。啊，我跟政府、跟这个地方关系厚一点。啊，今年我想改组，名不要了，完全退休了。啊，很快我们会改组。啊，正式办学校，啊，政府也批准了。 啊，所以将来此地正式是一个学院，啊，政府承认的，啊，把净宗学院办起来。净宗学院是属于多元文化，啊，我们这边聘请教授，啊，在这边读书，按照澳洲国家的规定，我们收学费，啊，毕业的时候也可以颁发学位，啊，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可以颁发，啊，三五年之后学校办得好，那可以颁授博士学位，啊，我退出了。啊，85岁，来日无多啊！啊，这是我一生替佛教唯一做的一种事情。啊，这一段事情也是你们物资队的同学大家受到韩馆长的恩惠，他走了之后，你们到处流浪，心不安定，我们到澳洲才给你建这个道场，希望大家把心定下来，在这里休息。10年过去了，说老实话，这10年我很失望啊！为什么呢？没有一个成佛的，啊，净宗有几个人得功夫成品，有几个人得一心不乱，那是成就。啊，我们身边没有，道场没有，但是外面有，啊，从网络里面学习的有，有成就的，在卫星电视里头学习的有成就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如果没有几个成就的人，我老早就走了，住在这个世界里丢人呢。啊，自己求往生就好了嘛！啊，真有成就的，真有听话的。啊，古往今来，不但娑婆世界，他方世界也不例外。真正成就的人，6个字的秘诀：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啊，你只居住这三个条件，你没有不成就，啊，而且10年肯定你有大成就，啊，你专修净土，你能得三昧，你会开悟。啊，念佛三昧就是禅定啊！你的清净心得到了，功夫高一点的得平等心，不但清净得平等心。啊，一部《无量寿经》，你能念上3000遍。啊，再加上有时间来听讲，你就开悟了。开悟是什么现象呢？没有学过所有一切经，你拿到手上的畅通无碍，你都懂，你都能讲啊。 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啊，经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这成就啊。永脱轮回，往生不退成佛。这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所以我们认识大乘，认识净宗，就得正感。啊，自利而后，自然就利他。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接着往下看，成佛以来于今世纪，表四十八愿圆满成就，成等正觉，号阿弥陀佛。从法藏成佛到世尊说经之后，那个时候一粒时期把时间说出来了，但因著言次因时节，正是为仇怨度生示现之四相，此乃一期应机之全书，如同释迦牟尼佛在世，啊，当年住世八十年，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八十年，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时期。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也是讲的这个阶段，啊，这一段的大意是表，啊，表是表法，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圆满成就，啊。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正德究竟佛果，啊，佛号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意思前面已经详细解说过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信的德号，不是不能翻，尊重不翻。啊，要是翻呢，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就，无量就。这是自信的德号啊，自信无量觉，也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德号，每一个明心见性的人都证得无量觉了，换一句话说，都可以称他为阿弥陀佛，决定没有错啊。啊，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总号。也是我们自己自信的德号。 虽然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自信在并没有失掉啊，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堕落到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他还是无量觉，他还是清净没染污啊，染污的是妄心，阿弥陀佛是真心啊，真心不受染污啊。我们现在是迷是什么？把阿弥陀佛迷了，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迷雾啊，啊，悟了就成佛了，迷了就是搞六道了。啊，迷了就造业，造业无不是轮回业。啊，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历史关于不可思议感应的这些事情，二位大众都看到了，都听到了，确实是事实，历史上都有记载。啊，提供后人做参考。民国初年，我们佛门有些大德，把历史里面感应的事情抽出来，编成一本书，《历史感应同集》。啊，集中在一块，几千年来，这个里头记载着有轮回的故事啊。最近这半个世纪，西方的催眠术非常发达，啊，通过催眠。你能够回到过去时、过去一时、过去两时、过去三时啊，过去三五世的事情，你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真的是假的呢？调查啊，这个调查真有其事，不是假的。啊，他说过去一生他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到那个圈去调查，找地方政府的档案，确实有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什么病死的，哎，他都全能说出来。而这个人从来没有到那边去过，啊，我早年在美国，大拉斯有个同修蔡文雄居士，他告诉我，他第一次到美国来，在旧金山，啊，他的朋友开个车到外面去旅游去玩，迷路了， 走到一个小镇，他就跟这些朋友们说，在这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啊，有几条街道，有什么标志啊。结果一走进去了，果然不错，大家都莫名其妙，从来没有来过，怎么知道这边的街道里面一些建筑标志的东西。过去生中肯定他在那里住了很久啊，这一生中从来没有来过，突然看到的时候他就吓到了。这些事情也很多，不足他一个，我们自己也有经验的啊。旅游到个地方，头确实头一次，从来没有看，也没有看过什么画面什么的，没有，没这些资料啊。一进入这个状况，好像这个地方很熟悉啊，这说明是轮回呀。啊，蔡居士以前不学佛，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在这个母亲灵柩停灵柩的窗口看到一尊阿弥陀佛坐在那个窗口上啊，亲眼看到的，看到的时间很长，不是一刹那。他从这儿向前，以后他做生意喜欢古董，突然在古董店看到了一尊佛像，就是他在他母亲过世的时候窗口看到的一模一样，他就把这尊佛像请回家去了。以后这尊佛像供在大喇寺佛教会啊，他是看的一点都不错啊，这是佛像显灵啊，借引他学佛，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你给他讲他不相信啊。这些人都是跟佛有大因缘的人啊，所以才有这种种实现，他才真的回头啊，真的干了。教下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人不相信啊。那有缘是过去生中所结的缘啊，把过去生中那个缘跟现前结合上了，你就相信了。这个事情很多例子，不胜枚举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给大家做种种示现，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啊。能回头帮助你了，不能回头也帮助你了啊，不能回头是给你一个印象，来生后世，哎，这些现在又会浮现，慢慢总有相信的一天。佛菩萨度众生，他不着急，啊，他不是讲很快的，没这个道理，不成熟，决定不可以。啊，佛菩萨能等，啊，一世、两世、三世，乃至百千世，他都有这个耐心啊，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来帮助你 啊，随着时，这个弥陀成佛了，亦复如是。那么成佛，从阿弥陀佛成佛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已经实现了，也就这是极乐世界的历史。啊，现在我们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时间不长啊，只有世界。啊，无量劫中时劫，你说时间太短了，这是个新的世界，好像是新兴的城市啊，时间很短。我们今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在极乐世界都是元老啊，这时劫就来了啊。如果说是几百劫、几千劫、无量劫的时候，那我们时劫就来了，岂不是元老？这是个好机会呀！那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啊，轮回里再打一圈，那不晓得经不会多少劫了，决定不止十劫啊！为什么呢？彭济清居士告诉我，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遇到净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无量劫才碰到啊！啊，开经记这武则天做的啊，记子里面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轮回的是打个圈的时候经过百千劫，哎，你看看现在像一些同学他们往生了，他们十劫就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我这个一个轮回的时候相差百千劫了啊。这些事情多想想，认真去想想，你才能把这个时间放下。啊，就在现前的岗位上，无论你是从事哪个行业，规规矩矩去做。啊，目的是成佛，是利益众生，行菩萨道，不是赚钱，不是搞名利。啊，要知道，如果目标是在名利，你搞轮回；学佛也是搞轮回，你造轮回业，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我们要把轮回心调整过来。啊，心念呢是在成佛道，是在决定求生净土。佛门里头只有两种人，一个护法，一个弘法。啊，护法的功德大，护法一定是弘法成就之后再去护法，他懂得怎么个护法。啊，可是现在的社会，整个社会乱了。做人的规矩全都丧失掉了。那中国几千年来做人的规矩 都遵守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做佛的基础三规五戒是善基础啊。十善虽然只有十条，小乘圣者把这个十条展开，三千为一，大乘菩萨更了不起，十善业道展开八万四千细心，这是人家圆满成就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展开，是化身菩萨无量的细心。念念相应，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法不相应的。啊，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这个极乐世界？这一句讲得好啊，正是为酬怨度生实现的思想。啊，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妥了。啊，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啊，十方世界无量诸佛菩萨都在为他宣传，都在为他介绍，所以十方佛刹了，念阿弥陀佛的人多了啊，他得建一个道场，把这些人通通接引到这个道场。成就弥陀自己的本愿，也成就一切有缘众生的本愿。啊，也像我们现在晋中有不少同学，我们想建弥陀村，那扩大呢？弥陀城，啊，建一个城市，啊，地球上真正想念佛求僧的，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啊，同学多了，个个都是真干的。你就不会懈怠了啊，个个都是彻底放下的，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才能成就啊，才能取得了啊。下面说，若就其实，就是克实而论，在弥陀实在是久已成佛啊！弥陀即大日如来，以见于上所引证之大乘弥严经啊，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 我相信这个说法，我们如果学习大经解演义啊，一直学下学习过来的人，绝对不会怀疑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一切诸佛都可以称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啊！啊，怎么指世界呢？世界是建立这个弥陀村的世界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弥陀国啊，极乐世界啊，弥陀世界。啊，提供给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修行的一个处所啊，就好比在那里办个学校嘛，就这么个事情嘛。啊，他老人家自己教，他也邀请了许多诸佛经常不断在极乐世界上空啊，所以无论你喜欢学哪个法门，你到极乐世界都可以成就啊，确确实实是一个佛教大学啊。老居士下面说：“自更因三证，证明。”阿弥陀佛久远界就成佛了，法华经化成玉品啊，这个里面说乃往过去啊，这个往就是以前啊，过去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啊，这说世界过去啊，很久很久的这桩事情啊，二十日有佛名大通之圣如来啊，又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啊，这未出家的时候的过往啊，大福德之人啊。啊，以后学了王位也就出家了。二十十六王子借以童子出家，二位沙弥，沙弥，我今于汝啊，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告诉与会的这些大众啊，法华会上说的，彼佛弟子。十六沙弥今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都成佛了啊！这十六个沙弥现在都成佛了，与十方国度现在说法，这说明了成佛之后他从事哪个行业呢？无疑不是教学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在设法界全是以老师的身份 老师跟学生是平等的，做种种事情，善巧方便，帮助众生成就啊。西方有二佛，一名阿弥陀，是第九子，在十六个王子里第九，啊，排行第九。第十六呢，我释迦牟尼佛，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就说明了，大家都说说说，上明阿弥陀佛是十六王子当中的第九个，释迦牟尼佛是最后第十六个。释迦成佛以来已无量劫，释迦是第六个最小的王子啊。阿弥陀佛是他的哥哥，第九个。你看成佛以来已无量劫了，不止十劫啊，所以于今十劫了，这是建立极乐世界啊，办这么一个活动啊，这个极乐世界办成之后到现在十劫。下面如法华受量品云啊，还是法华经。而是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是诸世界若诸微尘啊，浊微尘即不浊者，净亦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佛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这是讲成佛非常非常的久远，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么释迦成佛这样久远，你就想着阿弥陀佛更久远了。时间没有法则计算啊，又如来见诸众生要于小法得不苟众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众生教学的善巧方便，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讲的话了是真的，是真实话。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人间，啊，对那些小根性的人，啊，得不烦恼众。啊，他们喜欢小乘，小乘是什么？人天法，贪念人间天上，啊，不知道有更殊胜的大法，不知道啊。 啊，佛度众生，一切随众生的缘，佛没有意思，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佛如果要有意思，他就是凡夫。啊，怎么成佛的？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这叫成佛。啊，所以佛示现在世间，在任何世间都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起心动念就是无明烦恼，没有啊，没有起心动念的，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佛与化身菩萨在六道在十法界做种种事情，完全是众生所感。楞严经上说得好啊，随众生众生心因所质量啊，随心因量，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事情很难懂啊！我们看江本胜博士啊，这是日本科学家做的水实验，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水矿物，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可是他懂了人的意思。他对于外面环境他完全知道，什么事都瞒不了他。啊，我们以善心善的意念对他，你看在实验当中他显出来的结晶非常之美，我们以不善的心对他，讨厌他啊，怨恨他，不喜欢他，他的反应是很难看的图案。这个实验做了几十万次，得到答案是相同，没有意外的，证明了水能看能听，懂得人的意思啊，那我们就相信，就能相信信德啊，信德本来具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信德了，不生不灭，清净不染，本无动摇。啊，迷了之后，它就变质了。啊，见闻觉知迷了之后啊，就变成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有染污。见闻觉知没染污，啊，这精神现象从哪来的？自信里头本有的，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心就是见闻觉知，啊，自信里本有。啊，我们应当要知道。 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是说别人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佛菩萨知道，鬼神知道。啊，不但鬼神知道，古人有说是天知地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天是什么呢？大自然的现象。地是什么？地是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他全知道。我们读华严，我们读贤首的观音观，完全明白了。那、这个经上，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说明的，在338面。啊，这段文我们念一遍，338遍。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挂壶真念起，自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就是量子。它在空间所占的区域，只等于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这么小的一个物质，啊，弥漫于太空之中，这就是天知道。微中子能穿透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如穿不误，如是小而又小的粒子，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微尘。经为极乐于密也，皆非如是粒子之所成，具体是如来妙心，当然自信。他怎么不知道呢？每一粒微尘都知道啊！啊，你再看看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你就了解了。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时间很短了。”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我们乘一下，这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呢？320兆。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都有物质现象。行皆有识，啊，识是什么呢？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色受想行识是五蕴，五蕴现象在哪？在粒子，就是最小最小的微尘具足色受想行识。那么换一句话说，每一粒微尘他都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啊，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变法界就全知道了。你能瞒谁呀？啊，这一知道之后，他就有反应。反应是畜生无尽，这就是 相随心转，境随心转，随着你的念头在转。你的善念，善境界现前；恶念，恶的境界现前。啊，所谓染净善恶，都随着你念头在变化，假的，不是真的。可是你迷而不觉呢，他真受苦啊，真有这个感受，就像人做噩梦一样啊，在梦中吃尽苦头，醒过来之后想到，哎呀，做了一场噩梦啊，人在六道轮回里头就是做噩梦啊。啊，不学佛醒不过来啊，学佛之后啊，这醒过来了。啊，所以受量品这几句话说得好，这是佛告诉大家，啊，诸佛世界，若着为尘，着相是凡夫，不着为尘呢是菩萨。啊，不管你是着还是不着，通通是为尘。啊，一尘一劫，这是比喻。一个微尘算一个劫。啊，我成佛以来啊，超过这个前面讲的一尘一劫，百千万亿那由他二十几劫，时间之长啊，没法子计算呢、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为众生现身说法，完全是众生的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现什么身，说什么话，完全是感，自然他就相应。啊，这是自信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人的一生，生生世世，全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干涉你，也没有人在那里支配你，也没有人去捉弄你，也没有人诱惑你，全是自己，一切都要自己负责任啊！这跟你讲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求佛菩萨帮助，佛菩萨帮助就是教导，把事实真相讲给你听，这是佛菩萨对你帮助。听明白之后了，你才晓得啊，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搞清楚了，你自己就能解决了啊，真是所谓戏灵啊，还需啊，解灵还需戏灵人。佛没有能力帮你，佛要有能力帮我们觉悟，帮我们成佛，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子呢？帮不上忙，是你自作自受，佛也是你自作自受，堕阿鼻地狱还是你自作自受啊！你不能怪任何人，你怪人那就造罪业了。释迦于印度成佛，成佛以来于今 2000余年，设为方便全巧之时间，就这个意思。啊，2000余年，这外国人的说法，啊，中国人的记载，到今年3038年，啊，老一代的老法师都用中国古代的纪年，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普佛》里面都讲到，啊，释迦佛出生周昭王24年，甲寅，啊，原籍在周穆王的时代，啊，中国用这个很早了。故弥陀与极乐世界成佛，于今时节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成佛，距离我们现在3000年了。啊，阿弥陀佛成就了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示现成佛，于今时节。十界久远成佛，啊，是实实在在的，那就太久远了。《法华经》上说的。第二呢，《灵芝弥陀经》一书云：楞严世智长，就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楞严经》上一段话：我以往昔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啊，这是《楞严经》的经文，准大本，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大本中即弥陀也，这十二如来都是阿弥陀佛的别号。啊，其意为根据《无量寿经》《楞严经》中之无量光如来即阿弥陀佛。心经指阿弥陀经，大本呢戒言十戒，无量寿经讲十戒，弥陀经上也讲十戒，乃是一起复集之说，不足为宜。啊，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啊，这个法藏比丘在世界之前，啊，他修行五戒，在世间自在王如来所，啊，法行成就，建立极乐世界。于今时节，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阿弥陀佛久远劫成佛了，这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啊，我们在此地尽宗通学。啊，也有这个兴趣， 想在此地建个弥陀村。如果人数多了呢，就变成弥陀镇，再多了就变成弥陀市、弥陀城。啊，这个就是一起实现。啊，如果这个弥陀村建成功了，啊，我跟市长谈过，他很欢喜。啊，这个小村或者小镇、小城呢，命名啊，就用阿弥陀佛。啊，英文拼的是阿弥陀巴。这小镇慢慢形成，这小城、小市。都叫阿弥陀佛。啊，十劫只是全数，不是实在的。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第三，前注云。一真宗指密宗的教义，在西方之阿弥陀与胎藏界主证菩提之德，与金刚啊金刚界金刚界主大智慧门妙观察之所成也，然则大日如来成道之年劫不可说不可思议，弥陀之成道啊，也不可说不可思议，以弥陀即大日阿弥陀佛就是大日如来，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一尊佛能化成无量无边诸佛，分身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区，现身教化众生。啊，所现的身不一样。他一定现的是跟那个地区同一身，我们在马六甲看到一个缅甸庙啊，我进去拜佛，大殿里面呢供了30多尊释迦牟尼佛像啊，都是缅甸玉雕的，很庄严，30多个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你细心就看了，面孔不一样啊，有一尊缅甸人的像，也有一尊中国人的像，有一尊韩国人的像，有一尊日本人的像，就是附近这些地区啊，不一样，说明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某一个地区现某一个地区通力神，非常有表法的意思。做得好啊， 啊，所以我常常想到千手观音，你看观音菩萨头顶上32个面孔，它代表32印嘛，可是相都是一样的，这看不出来。现在什么？各种不同的族群的像，不同宗教的像，全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画出来之后，大家一看，哦，我们的教主观音菩萨实现。啊，第一个懂得这个意思的人，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我跟他见面那一年是他老人家100岁，啊，他见到我很欢喜，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我听得很欢喜。离开的时候，他的徒弟桥本啊，负责接待我，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今天他跟你见面，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他讲的对呀，讲的非常好啊。啊，所以我每次到日本一定要跟他老人家见面。啊，好像前年往生的103岁。啊，走的时候103岁。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但世界宗教是一家，世界族群是一家，世界人类是一家，世界万物是一家，一体嘛，一个清净圆明体嘛。啊，《还原观》上讲的多清楚啊，多明白。啊，你如果参透了，肯定了，慈悲心自然生起来。啊，慈悲心是什么？啊，毛泽东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他说的是为人民。啊，佛是为一切众生，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帮助众生救苦啊，啊，就这一句话，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之后啊，才能离苦得乐，所有的苦迷变现出来。真正的乐是开悟明白了，真正开悟明白，哪有不快乐的？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啊，我们同学，大家在一起学习，啊，你看每天我们4个小时在一块学习经教。啊，我们一起分享。啊，每一天能够有8个小时念佛，一天16个小时正常功课。 啊，功课密集，心里头把妄想杂念都念掉了。啊，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他这个意思要以真诚的信心啊，感恩的心，孝顺心，欢喜心，恭敬心来支持这句名号，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能一天有十二个小时念佛啊，四个小时听经，你能不成佛吗？你能不欢喜吗？啊，我们将来见弥陀城没有别的，就干这种事情。啊，这一部经讲完了，从头再讲第二遍，意思讲不尽呐，遍遍意思不一样啊，越讲越有味道啊。慢慢讲就接近极乐世界，就进去了啊！所以古人讲世味哪有乏味呢，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天上人间什么样的快乐没有学习经教念佛快乐，念出味道出来了，欲罢不能啊！啊，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天天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啊，跟诸大菩萨在一起，事出世间第一乐事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经现在说法啊，极乐世界不是一个行政区，这个世界里头没有国王，没有大臣，也没有私农工商啊，这个世界老实讲它是一个学校，只有老师跟学生，阿弥陀佛是老师，诸菩萨都是学生，非常单纯的啊，一点都不复杂，言今现在在非过去与未来啊，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当下了啊，直指当下啊，故曰今现在，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故应法缘往生，离见天法，依法修行，速普佛位也。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要想成就道业，要想回归自信，要知道学佛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佛法的总目标总方向，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无论修学哪个宗派啊，那只是方法门路不一样，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真正佛弟子对于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都要生恭敬心啊。你去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不同的法门啊，善财童子没有不礼敬，没有不赞叹啊。但是善财童子自己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你看五十三参第一参啊，德云比丘，他修波州三昧，他跟善财童子讲的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二十一种，二十一不是数字，是表法，代表大圆满啊，也就是说无量无边法门都可以说它是念佛法门啊，只有念佛才能成佛。最后一位善知识啊，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更明显的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看一个头看一个尾就晓得善财童子彻实彻宗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表法的，你看善财童子去参访啊，都去拜访啊，成就自己的厚德智，也就是所有法门他们也不知道的，但是他自己修的是念佛法门。给我们示现这样的榜样啊，那无量法门是戒引无量不同的众生，最后成就决定是念佛往生净土啊。为什么在第一生当中保证你成就？其他烦恼，其他法门的断烦恼，烦恼断不掉啊，你就不能成就。净土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这就方便太多了。那只要把这些烦恼扶住就能往生。用什么扶住呢？用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熟了，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了啊，烦恼自然就不去想它了，就不要去理它了，只理会阿弥陀佛，绝不理会任何杂念。念头起没关系，随他起，不理他自然就没有了啊！只照顾阿弥陀佛啊，念念皆是阿弥陀佛，你就成就了。这个方法人人都能够成功，无论贤愚之不肖，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行业，全都能成就。这法门妙啊！啊，又何况 业力而根，融为道中。啊，所以应当发愿往生啊，亲近阿弥陀佛，听他老人家讲经教学，依教修行，那你很快你就证得不处菩萨了。不处是等觉菩萨。又彭济清居士曰：“不为二十，二十世尊说法的时候，名为现在；乃至于今，以及后后无尽，同名现在。以佛受无量也。”彭居士说得好。这个人呢，实在讲也是个再来人，聪明绝顶啊，生长在贵族啊，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啊，相当于现在国防部的部长。这富贵家的聪明好学啊，传记里记载他是以童子身考中进士啊，这是国家最高的学位，就是不满十二岁，十二岁才加官了啊。那换句话说，他可能是十八九岁啊，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啊。家里生活好啊，所以他就不做官，学佛学道，他搞这个，通宗通教啊，贤密圆融。啊，在家居士大德啊，他也有很多著作流传给后世啊，《华严经》他有《华严念佛论》这个说法说得好啊，古之此非三世迁流至现在而言，厚厚无量啊，真是常住，故永称现在啊。这个现在就是当下即时啊，啊，而不是世尊讲经两千年前的那个现在。现在阿弥陀佛依旧在讲经教学，且无论今后若干久远时间，凡有人读到经现在说法，则正值此时此刻弥陀正在说法了，因彼佛说法无有间断我们从这里就明了了，弥陀说法没间断，释迦说法有没有间断的？也没间断。 释迦如来有报身了，十报庄严图里面的释迦如来今现在说法，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图释迦牟尼佛今现在有没有说法了？有说法，只是人不愿意听的。你就听不到，见不到了。释迦佛在哪里呢？佛说苦，经典所在之处，即是佛所在之处。现在印刷书发达了，这个印经的技术越来越高明。现在人在这一点比古人有福。你比如说，我想买一套打扫机。你跟书店说，我只要一套，他就能帮助你印一套。在从前的时候，一定要印1000套以上啊，至少要300套啊，否则的话，这成本收不过来啊。现在太方便了，像印一套可以，给你印一套。我是前年才知道的。我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四库全书》，他告诉我印一套他都能印。当然他成本高一点，印100套呢那就很便宜了。同学们，如果真正请佛住世啊，你家里请一套大藏经就有佛住世啊。经典所在之处，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现在很方便，为什么不干？在从前非常困难啊。我们印送大藏经目标是10000套啊。现在大概已经送出去8000多套了。再有1000多套我们这个月就满了。应该这1-2年就齐了，就没有。所以诸位同学要记住，我这个印经钱都是现成的，不化缘，不需要任何人呢来拿钱，拿钱我就又不晓得去干什么事情，现在不想做了，你给钱给我不要，不找这个麻烦了，我劝你们自己找这个印刷厂，找书店，书店能替你做。这是好事情，他们也欢喜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